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有的爱的情的深的浓的心的旧的通通都可以变得大众，什么有的没的那个叫心机，是你的经历来讲，若自主也许大多数的情况跟情绪下也能做情绪。世界还不错，当有人愿意为你说一些事情，不是为人情，不是为money，是因为友情。世界还不错，当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不是为问题，是因为友情。经常是否有功一场，经常经常是让你已经不知怎么已经面临的差距，毕竟心中更新，而不是那个那的独家默契。那我问你，你要继续学习秘密，还是要接受远在天边即使近在眼前的你的 happy？ 世界还不错，当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情，不是为money，你是因为友情。世界还不错，当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情，不是为money，是因为友情。我愿意为你做那么多的事情，那千万留下我的青春是不踪迹，我上了高歌搜寻我们的性格，若没你辜负想买把戏的幸福，那么轻松一看出一头头的保护失去的情绪。 感觉世界还不错，希望对于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的休息日的感觉，你可以用还不错这三个字来形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下午的3:04，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戴也是去了院线看了一部是比北美地区提早2周上映的年底大嗨片《海王》。之所以说它很嗨呢，是因为它的确有很大的一种战争的场面，而且用到了一些真实的取景地的风景也很不错，像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然后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等等等等。而且包括电影的特效的技术和演员的颜值也都很在线，所以基本上看完了影片回到家，虽然说可能有一些具体场景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好像觉得2个小时的这个电影票的票价也算是值回票价了。好像不只看了一部动作片，还有探险片、魔幻片、爱情片、科幻片、史诗片等等等等，连游戏、漫画和恶趣味都有了。而且这部电影呢还有一个非常温情大结局，这一点又很童话。只不过可能在有一些海底下的场面，对于一些平时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有一点压力山大。不过穿着 bling bling 亮晶晶紧身衣的海王，也就是扮演者海王的扮演者 Jason Momoa， 他也是很可爱的，女朋友还一度让我以为是找来了 Katy Perry 来扮演。所以我觉得这部片还是很值得在有时间的时候去看一下的哈，不多剧透了。希望这部影片能够给你的工作以外的时间带去一些有趣味的笑点和开心的感觉。据说电影票房已经是超过了6亿7500万了。可能这样一想的话，上个周末全中国大部分的地区的朋友们都扎到电影院去了哈。下午的3:06，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和你一起唱。全新一周的星期，你好，我是戴毅，有请张韶涵。 把心情擦一擦，真心话最无价，不常见面也是种记挂，笑着哭笑着骂，真的关心也交叉，陪你总想再多待一下，相遇相知心相随，生命里的注定会，这曲折你懂得。

断的变换，提醒我背叛的心慌，说好不让你再流泪，迷惑的我不知是错是对，下雪街头独自的行走，握不住一杯温暖的咖啡。New York Dallas Los Angeles， 寂寞公路每站都下雪，消失的梦，寂寞公路每寸都是痛，街头独自的行走，握不住一杯温热的咖啡。 New York Dallas Los Angeles， 寂寞公路每站都下雪，是的梦，寂寞公路每次是伤痛， 伍思凯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寂寞公路》，2018年12月10号周一的下午，可能即便是一个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寂寥的心情。但因为在电波当中，除了有歌，除了有主持人的聊天之外，可能还会读到一些听友们在听歌和唱歌过程当中的一些互动和有趣的一些留言，可能也会给你的周一的下午带去一些些快乐的小感受。像微信平台上面的爆脆360，我不知道有的软件不喜欢的话就卸载好了，然后干嘛要爆脆。他说应该是想到了看到电影海王，应该是想到了西游记，孙悟空呢是去东海龙王那里借了一根棍儿，海王呢是去找了一根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书讯。前天下午，人民文学出版社举行《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新书首发式，人文社副社长王秋玲、《哈利波特》系列图书及本书责任编辑王瑞琴、译者马爱农、制作《神奇动物》系列电影的华纳兄弟公司在中国地区的负责人也参加了此次活动。《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是《神奇动物》系列的第二部剧本，魔法世界正邪双方的冲突一触即发，而每个人不得不选择自己的立场。和上一部以各种动物的邪趣出演为主的作品相比，这一部电影有着更加复杂的情节、更加紧张的悬念和更加神秘的氛围。近日，易小河、曲飞主编的《搜历史》由华文天下出版发行。这本书以新的视野、以讲故事的形式叙述中国历史，而且书中以全新的方式、惊人的视觉来看中国历史，更客观地反映中国历史的全貌，展现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作者把历史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条分缕析，带领读者一步步深入到历史智慧中去，从中真正的受益，以新颖的角度分析和思考这些历史命题。近日，作家怀旧船长悬疑小说《惊世大海难》问世。这本小说根据真实的海难事件改编，虚构了巨鲸号沉没和神探肖邦追查真相的故事。在特大灾难面前，人性的高贵和生命的价值被作者细致的笔墨所笼罩，令人警醒。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些许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挑剔，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矫正头晕的问题。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多长。 感谢这首答案，我想这首歌应该是属于那种特别适合你跟不太熟悉的异性小伙伴同在一个场合出现的时候选的一首歌，因为可以快速的增加彼此的好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然后又会比较的朗朗上口，好唱的一首歌。全新一周的开启，同时也是要越来越靠近2018年的岁末了，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大家的工作节奏忙碌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下午的3:37和你一起唱，依然是在工作日下午的3:00到4:0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阿妹带来一首老歌，也是要带给我最亲爱的听友们哈，感谢一年以来的支持，不管是对于广播，对于支持974，还是对于和你一起唱这档节目的支持和收听。 很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一定喜欢现在的我，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想起你的模样，有什么错还不能够被原谅？世界不管怎样荒 看过你传给我的每一通简讯，还是很甜蜜。第一次牵你的手，我紧张得不行，多美的回忆。但现在你每天对我生气，搞得我真的不想再理你。你如果真的要这样任性，我只好说哦，请继续。 You are my sweetie， 不讲理，怎么我离不开你。 You are my baby，宠着你，我还是那么爱你。你不要再疯狂地偷看我的简讯，你有点神经。不要一直追问我和朋友去哪里，不想告诉你。可现在你每天关东关西，搞得我真的很想要揍你。你如果真的要这样任性，我只好说哦，请继续。 You are my sweetie， 不讲理，怎么我离不开你。 You are my baby， 宠着你，我还是那么爱你。搞得我真的不想再理你。你如果真的要这样任性，我只好说哦，请继续。 You are my sweetie， 不讲理，可是我离不开你。 You are my baby， 宠着你，我是那么爱你。 That's right， 我还是永远会这么爱你，我的心里永远都只有你。 这位桃请继续任性。微信平台上面最喜欢给我们发来美照的美图的就是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说三年前的时候也是在12月份，那个时候我游历黄山风景区的时候赶上的是晴朗的天空。而现在呢，他发来的图片呢是感觉到安徽的迎客松已经变成了像吉林的雾凇一样，呵呵，雪白一片，也很漂亮。我想可能南方地区的朋友看盼望下雪还是盼望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就这两天广东地区的朋友可能看到了下雪，尽管说在寒风中会有一些瑟瑟发抖的冷，但那也冷得很开心。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把最后一首歌时间留给燕姿，太阳底下。北方的地区你会发现出太阳的时候温度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哈。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我是在一周二见。 你像你的左右，延长的头发藏着，等在那里的每个梦，马上站起来的冲动，打破等一等的懒惰，你开始动别人就懂。就在太阳底下，我们的被照射发光发热，看得见谁在发光，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我坐着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的。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